顺心控股。 每一粒米，每一滴奶，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在用心守护，只为更安心的你。 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路况信息。 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的天气和目前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的天气。今天夜间北京多云转晴，有轻雾，傍晚到前半夜北部山区会有零星的小雨天气，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明天白天北京市晴间多云的天气，有轻度霾，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2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总的来看，今天夜间还有未来两天的雾霾天气会有所发展，能见度逐渐的下降，出行还是提醒大家做好健康防护。下面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北京路面上的情况，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机场高速的出京方向温榆桥路段分别有2起事故发生，后车多，队尾已经排到了北高桥。东五环的远通桥北向南方向有事故，后车多，队尾排到了七棵树桥。另外小交亭桥到白家楼桥的南向北方向目前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每一个生命的孕育都是奇迹，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尽善尽美，每一个家庭都期许幸福安康。追寻绚烂霞光，承载美丽希望。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每周六与您共同了解成熟的秘密，见证生命的奇迹。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今天特别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无痛分娩的话题。 3月26号到4月1号是第二届中国麻醉周，随着医疗技术的进步，无痛分娩技术走进了我们的视野。目前我国的无痛分娩率只有10%左右。那么无痛分娩就是打着麻药生孩子吗？真的能一点不疼吗？无痛分娩是否人人适用呢？健康加油站向幸福出发，邀请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甄宇跟您说说，无痛分娩真能让生孩子不再疼吗？ 我是女生，漂亮的女生，我是女生，爱哭的女生，我是女生。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甄宇甄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无痛分娩真的能够让生孩子不再疼吗？首先呢，要欢迎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甄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的甄宇大夫。 欢迎甄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甄主任， 谢谢主持人。 我听说过一句话哈，说不管多么美丽、多么优雅的女人，说在生孩子的时候，这个疼痛都会让她把这些美丽啊、优雅、都抛诸脑后。说生孩子的时候，每一个女性朋友都是 呲天抢地的在喊，是这样吗？ 这个其实咱们从很多影视剧里面应该都能够有所了解， 嗯， 而且实际的情况也确实是这个样子的， 嗯，所以说很多女性朋友在生孩子的时候，我们就是说这个疼痛的指数不是说有一个级别吗？说生孩子的疼痛指数应该是最高的这个级别，是吧？ 对，这里我可以先给大家揭秘一个疼痛的头三甲， 嗯， 就是大家知道最疼最疼的一种疼痛是什么吗？其实还真不是生孩子这种疼， 嗯， 是烧伤痛。 哦，就是被 这是对 烫的东西烫到了， 火烧烧灼的这种疼痛是第一位的，啊，第二位的就是咱们的产痛， 嗯， 然后第三位的呢是肾绞痛啊、胆绞痛啊这种，所以产痛呢已经位于第二甲了，而且对于大多数女性来说，可能这一辈子所遇到过的最疼的就是生孩子了。 嗯，因为上下的这种比如说第一名和第三名，我们这一辈子有可能都碰不到这样的事情，碰到的必定是少数， 是， 但是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可能在一生当中都要经历这个排名第二疼的分娩的疼痛。 是的。 嗯，那现在我们发明了这样的无痛分娩的技术，是不是真的能够让很多的女性朋友在生孩子的时候不再受这个疼痛的折磨，能够顺顺利利甚至轻轻松松的把这孩子生出来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甄主任和我们来说一说，这无痛分娩是不是真的生孩子的时候不知不觉这孩子就生出来了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会和大伙儿具体的聊一聊，大家关于无痛分娩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当中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和我们的专家一起来交流一下无痛分娩到底有什么样的问题和困惑。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邀请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医师甄宇和大伙来说一说，无痛分娩真的能够让生孩子不再疼吗？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新闻发言人高晓俊近日透露，在2006年到2015年这十年间，北京市恶性肿瘤的年均增长达到了 1.6%， 其中男性高发的癌症是肺癌，其次是结直肠癌、胃癌、肝癌和前列腺癌，女性高发的是乳腺癌，其次是肺癌、甲状腺癌、结直肠癌和子宫体癌。为了尽早筛查癌症，做到早诊早治，目前本市40周岁以上的居民可以到就近的定点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进行高危评估。详细情况您可以拨打12320-12320北京市卫生计生服务热线进行咨询。老年人由于机体老化，各种功能有所下降，活动量减小，食欲下降是正常的现象。但是如果长期食欲不振，会造成老年人体内的营养储备不足。想要改善老年人的食欲，不妨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首先呢，要按时吃饭，养成生物钟，形成良好的进食规律。其次就是要吃小份但是能量高的食物，例如切碎的肉、蛋和豆腐，还有多种植物油。当然还可以为老人准备一些健康的零食，例如坚果、水果和酸奶等等，不仅饱腹感强，同时也很有营养。最后一点也非常重要，就是应该多多的陪伴关怀。很多老年人在家里有客人或者是晚辈拜访的时候，食量会有所增加，子女可以时常的约三五好友或者是和亲人相聚，让老年人在愉快的氛围当中来进食。每年单位体检都会有一大批人查出脂肪肝，经常有人会问，得了这种病饮食上应该注意点什么呢？在这儿给您推荐一些可能对于脂肪肝患者有帮助的食物。第一种食物就是大蒜。大蒜可以促进我们的淋巴细胞增生，增强肝脏当中解毒酶的活性，降低脂肪肝患者的体重和体脂。第二个食物是深海鱼。深海鱼富含有欧米伽3脂肪酸，这种脂肪酸能够改善我们脂肪肝患者的脂肪水平和高密度脂蛋白的胆固醇水平。第三个食物是绿茶。 绿茶有助于降低身体和血液当中的脂肪，这可能是和绿茶当中含有较高的抗氧化物质水平有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甄宇甄主任做客直播间，在中国麻醉周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无痛分娩的话题。甄主任，可能很多朋友听到这个无痛分娩，尤其是女性朋友在进产房之前，如果听到了有无痛分娩哈，可能第一个想法就是，是不是我用了无痛分娩，这生孩子的过程我就没什么感觉，不会再感觉到疼了呢？ 是这样的哈，无痛分娩呢其实是一个俗称，我们医学上专业的名词呢应该叫做分娩镇痛。说到镇痛呢，那您听起来是不是就觉得好像没有无痛分娩这个词儿那么的让您觉得一点不疼了呢？ 对，无痛分娩大家总觉得这应该是感觉不到疼了，而我们说的镇痛一般是比如说这疼痛级别是10，通过镇痛我可能能感到5或者是6。 看来你还挺有生活的。其实就是先要跟大家谈到这个疼痛分级的问题，咱们呢是通常把疼痛用0到10这11个数字来分级，零分呢是一点都不疼，十分是您能够想象的最疼最疼的状态。那么我们一般都会问患者，就是尤其是刚刚进入产程的这些产妇们，大多数有50%是已经达到了6分7分。这个程度，这个呢就是一个明显疼痛的一个感觉。还有一部分大概占40%多的人已经达到了7分以上，那就已经达到了剧烈疼痛，而且是痛不欲生。当然也有很少的一部分人，大概占到6%，可能觉得就是个轻微疼痛。 还可以忍。 对，还可以忍。 所以说大部分的女性朋友在分娩的过程当中，这个疼痛指数都是比较高的，起码是6分以上了。 是的，都是明显疼痛或者说中度疼痛以上的疼痛。 好。 那么我们打了分娩镇痛之后呢，就是要把您这种剧烈的6、7分以上、7、8分甚至9分、10分的疼痛，这个程度降低到4分以下。那么咱们4分以下的疼痛的概念就是一个轻微疼痛。能够感受到宫缩，肚子发紧，可能会有轻微的隐隐的像生理期女性那种隐隐的肚子疼，但是完全不影响您的休息和您的入睡。 也就是说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可能如果不打这个我们说镇痛的话，应该是没有办法忍受。 对， 很多我们看这个影视剧作品当中，这个哭天抢地，甚至有这个女性朋友说把这个被子床单都已经咬破了这种情况。 是的，那也不夸张。 真不夸张是吧？ 对对对， 真的是有的时候疼痛难忍。 对， 但是通过这个我们说的分娩镇痛的话，也就是我们的无痛分娩，可以让女性朋友基本上是感觉到这个可以忍受，甚至有些女性朋友可以感觉到像这个我们说这个来月经这个经期的这种疼痛一样。 是的，这种疼痛的保留呢也是我们所希望的，因为保留宫缩的感觉和轻微的痛感呢，在分娩的时候产妇还是可以随着这种宫缩来调整呼吸，来用力分娩生宝宝，然后这样能够顺利的把宝宝娩出。 所以说我们今天跟大伙儿虽然说的这个名字叫无痛分娩，但并不是真的一点都感觉不到疼。 是的， 在我们的疼痛级别当中基本上还是3、4这样的一个疼痛的级别。 对，而且现在大多数的产妇呢可以做到前半程是不痛的，可以达到完全不痛。这个指的是宫口开到6指以前，在潜伏期的阶段。但是后期刚才我说的那种宫缩的感觉明显啊，然后轻微的疼痛啊，可以配合着疼痛来进行用力啊，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指证。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现在的基础是可以达到完全不疼的，但是由于我们这个生产的需求和对这个我们说妈妈宝宝这个健康的考虑，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能有一些疼痛的这个稍微的刺激，能够帮助他顺利的生产。 对，因为咱们分娩是目的，镇痛只是手段，还是要以母婴的安全为第一位。 好，我这儿有一组数据，说早在18世纪的时候，英国的维多利亚女王就成功的应用了笑气进行无痛分娩。说现在西方国家的无痛分娩技术已经非常普及了，美国产妇选择无痛分娩的占到了 85%， 英国是占到了 90%， 但是在中国选择无痛分娩的女性朋友好像这个比例非常低，我这儿的资料显示说只有 10% 左右。想问问您，这个数字准确吗？真的有这么大的差距吗？ 这个呢是就全国一个平均的一个水平，可能还没有你说的10%。 哦，也就是说平均水平可能比10%还低。 对，但是呢，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区差异还是很大的。实际上现在国内的现状呢是这样，就是民营医院可能普遍优于公立医院。专科医院呢优于综合医院，而东部地区呢肯定是优于西部地区，当然这里面呢涉及到很多方方面面的问题，有观念上的，也有相关的一些政策方面的，技术上肯定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因为只要是有经验的麻醉医生都是可以来完成这项操作的，但是对于麻醉医生是否这个人力上能够达到这种配比来保证无痛分娩的全程进行，可能就不是每一家医院都能够做到的。 哦，也就是说麻醉科的医生其实是数量有限的， 是 我们有很多的手术，比如说我们说这种开胸啊、开腹啊、这个开颅的手术，可能这种疼痛我们真的没有办法避免，必须要通过麻醉的方式去进行缓解。那这部分朋友可能这个医生会优先保障我们说这部分朋友的手术需求。 对，因为现在麻醉医生的首要的临床任务还是手术麻醉这一块。对， 所以说在条件这个富裕的情况之下，选择无痛分娩，这些医生才能够在工作当中分出时间来进行无痛分娩的这样操作，是吗？ 至少人员上要有一定比例的配比吧。 才可以达到。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我们国家这个我们说无痛分娩的比例首先比较低，再一个呢它可能分布也不是特别的平均，这可能和我们的这个人力水平，这个我们说这种物质条件都是有关系的。 对，另外观念上可能大众这方面呢有一些相当一部分人可能还是认为生孩子嘛，这哪有不疼的呢，尤其是很多老一辈的人都会觉得这就是很正常的，不经历这种疼怎么能当妈妈呢。另外呢就是有一些地区或者是公立医院的一些产科医生啊、助产士啊，可能也会担心用了分娩镇痛之后会不会影响产程，会不会影响产力等等这些。 那比如说如果真的注射了这个无痛分娩，它到底会对比如说产程甚至产妇用力会造成影响吗？ 刚才咱们说到了它是分娩镇痛，它就是要有效的保留宫缩，然后保留一些轻微的痛感。这个呢我们现在用到的主要的做分娩镇痛的麻醉药叫做罗派卡因，它的一项非常好的作用呢就是感觉和运动的分离，就是说能把您的痛觉神经阻滞了，但是运动功能还会保留。所以分娩镇痛呢就是这种椎管内硬膜外的分娩镇痛呢也叫做可行走的镇痛，就是打上之后您不疼，但是呢甚至于还能够下地行走。 不影响你的运动。 对对对，所以产时您想用力也是都能够用得上的。 我们很多朋友总觉得这个麻醉是不是就是大家没有意识了直接晕倒或者是睡过去了总觉得这样才是麻醉，但其实我们说的无痛分娩并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这种让我们的这个产妇失去意识也不觉得疼这样的这个麻醉方式哈，它还是可以感觉到有这样的疼痛的感觉，同时呢也不会影响到它用力使劲儿都不影响。 是的。 那无痛分娩跟我们说一说吧，这个到底比如说您刚才说的这个打这个麻醉药是打在哪儿呢？是比如说肌肉注射，还是说这个地方要插到我们的这个脊椎上？到底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来完成无痛分娩？ 就是咱们呢摸一摸自己的后背都能够摸到一节一节的骨头。我们打针呢就是打在腰部两节您能摸到的骨头的之间，也就是这个从腰椎的间隙穿刺进针。这个地方呢 咱们从皮肤开始算，有皮肤、皮下组织、肌肉、韧带一层一层的，最后穿到硬膜外腔。硬膜外腔呢，就是包裹在咱们脊髓外面的一层潜在的腔隙。硬膜外腔里面呢，会有一些脊神经根的一个分布。我们呢，就是要把局麻药注射到硬膜外腔，然后呢，使神经根呢受到一个局麻药的浸润，来阻滞痛觉神经的传导。针穿到了硬膜外腔之后，会经过这个针的管芯儿，这个针是一个空芯儿的针，经过这个管芯儿呢，置进去一根特别特别细的一根软软的一根导管。导管置到位之后，这个针就完全撤掉了。后背就不再有针了。然后我们会把这根软软的导管固定在您的后背皮肤上。它的末端呢会连接一个电子镇痛泵。电子镇痛泵里面呢就是我们配好了的麻醉药。会设定好一定的浓度，并且呢还会设定一个您自己加药的一个装置。 小装置。 对。然后整个这个产程过程当中呢，都会用这个麻醉镇痛泵来持续的给麻醉药，您自己还可以加药。 好，我们明白了到底是如何操纵的哈。刚才您说了这个麻醉的过程还是要比如通过一个针把这个导管放到我们的这个脊柱里面的。 对。 对于这样的一个操作，可能很多的朋友如果不是特别了解的话，还是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顾虑。比如说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脊柱神经非常的丰富，有的时候我们说不小心摔到了，把脊柱摔坏了，这下半身就瘫痪了。这一个针扎进去会不会扎不好把我们扎瘫了，甚至有朋友会说这还把麻醉药直接打到我们的脊柱里面，会不会对妈妈造成影响，甚至对孩子造成影响啊？ 我们先说对妈妈吧。首先呢，这个穿刺的过程呢确实是一个有创伤的一个操作。创伤呢就指的是咱们打的这个针。实际上咱们平时打肌肉针啊、静脉针呀、也都是有创伤的操作。打完之后呢会留下一个针眼儿。这个局部的组织啊需要进行几天、五天、三天的这个修复。这个呢都是一个正常的。咱们后背这个针呢也是一样，也是这个意思。至于说会不会损伤到脊神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概念，就是咱们的脊柱啊，脊髓还有脊神经，脊神经是从脊髓发出的哈，它是从椎间孔两侧然后走行的。而我们医生的进针的方向呢是从咱们能够摸到的那个骨头的正中间那个缝那儿正中进针的。所以本身这个进针的方向呢就很难伤及到脊神经。 和神经您说是两个方向。 对。再有呢就是说，如果是做，因为椎管内麻醉分两种方式，一种是硬膜外，一种是状膜下腔。如果是穿破状膜下腔呢，在这个状膜下腔里面有我们的脑脊液，然后呢会有神经根在漂浮，但是脑脊液对神经是一种天然的保护。当遇到有穿刺针的时候呢，神经也会有一个本能的一个躲避反应。所以说要想真是这个针扎到脊神经上是非常非常难的。实际上在对于麻醉来说，造成这个脊神经损伤的发生的概率是万分之一。一万分之一。 好，也就是说相对来说是比较安全的一个手段哈。这个是说打针进去，我们也跟大伙说一说吧，我们无痛分娩一开始要扎的这个针它的粗细大概有多粗啊？很多朋友说这针会不会特别粗啊，因为中间您不说了吗，还要放一个特别细特别软的小导管吗，这和我们平时肌肉注射的针相比肯定得粗一点吧。 大家穿过静脉吗？就是能通过一个静脉针然后放一个静脉的导管进去的那种静脉，一般来说需要几天输液呀，或者是住院手术的患者现在都是用这种静脉针。实际上跟这种静脉针的粗细是差不多的。穿那根导管呢，大家听上去好像说是一根管子，很可怕，但其实可能就比咱们的头发丝儿稍微粗一点儿。它的直径只有 0.1 毫米。 0.1 毫米， 是的， 非常非常细。虽然听起来感觉好像这个管子应该挺粗， 对， 但其实还是挺细的，所以说安全性上是有保障。那针我们有保障了，那比如说这个药会不会对妈妈的神经造成刺激，对于宝宝造成影响呢？ 我们所用的麻醉药的浓度呢都是最低有效剂量。对于妈妈来说呢，因为我们注射的只是局麻药，就像您平时拔牙打的这个局麻针，咱们的这个药物是一个类型的， 它随着注射进去，它就随着会很快就代谢掉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要连接一个镇痛泵，持续不断的给药？然后呢，这个药物呢，它只是来阻断痛觉神经的传导，然后进入到血液循环的这个量呢是比较少的。 嗯。 然后通过母体的血液循环，再进入胎盘到胎儿的体内循环的药物又少之又少，所以对宝宝呢几乎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嗯，好，所以说对于妈妈，对于宝宝来说也是比较安全的这个镇痛的药物哈。那是所有顺产的妈妈都可以选择这样的无痛分娩吗？还是说医生也会画一个比如说等级级别，在你疼到什么样的程度的时候再给你用？ 首先不是所有想顺产的妈妈都可以用分娩镇痛， 嗯， 因为它呢是有一定的禁忌症存在的， 啊， 比如说后背的皮肤、腰部的皮肤有感染、有破损，或者是存在凝血功能的异常、血小板数量的降低、下肢神经功能的异常，或者是存在神经系统的一些疾病。另外，比如说腰椎受过伤、做过手术、脊柱有严重的畸形，或者是不能够配合麻醉医生操作的这些产妇，可能是没有办法进行分娩镇痛操作的。 嗯。 再有呢，就是产科方面的一些指征，如果您没有顺产的指征，比如说胎位的异常啊、前置胎盘或者胎心不好、羊水异常等等，这些不适合顺产，那肯定也是做不了分娩镇痛的了。 嗯，好，也有一些禁忌症，也就是说即便想顺产的妈妈可能都没有办法选择无痛分娩这样的一个过程哈。 对。 那也想问问现在比如说去医院，我如果要选择这种无痛分娩，我是在进产房的时候再跟医生说我选择，还是说比如说我在建档的过程当中就需要和医生提这个要求，然后医生帮我提前比如说预约麻醉师甚至预约床位啊？ 这个呢，就是您需要做产检建档的时候，肯定要先首先了解一下您进行产检的医院提供不提供分娩镇痛这项诊疗服务。如果是提供这项服务的医院呢，多数您都是不需要预约的。这种医院一般都会有一些产前的妈妈课堂，您可以到课堂上去听一听关于无痛分娩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多多了解一些。另外有一些医院呢，像我们医院也是有在产前36周到37周左右会有一个麻醉的产前咨询门诊。在那个门诊呢，您可以跟麻醉医生直接见面，然后聊一些具体的问题，他会也根据您的自身情况给您做个评估，看看您有没有禁忌症，根据您的个体化，然后出一个镇痛的方案，这都是可以的。如果没有这些呢，您即便是到了临产的时候想再需要做分娩镇痛，然后跟助产士、产科医生说都可以，然后我们麻醉医生会随叫随到的。 嗯，因为我身边就有一个朋友，一开始呢死活不打这个无痛分娩，说要自己生，但是生到一半的时候实在是疼得受不了了，然后跟医生说不行，我现在要无痛。 嗯， 你想问问，比如说生一半半途当中反悔的朋友，还有机会再上这样的无痛分娩吗？ 是这样的，很多人在门诊也遇到过，会说我能不能先试试？ 不行了，我得上无痛。 尤其是初产妇，我也没有经历过这个产痛，我不知道我能耐受到什么程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以理解的。而且我们现在呢，所提倡的全产程镇痛，指的呢就是当您正式进入产程了，并且您的主观意愿上已经觉得疼痛耐受不了了。您这个时候可以上分娩镇痛，没有宫口开到极止的一个硬性的规定。 好，也就是说在生一半的过程当中，只要疼痛难以忍受了，我们也依然是可以要求，如果您这个医院有条件的话，进行无痛分娩的。 是的，您是可以要求的，但是呢，我建议您可以忍，但是不要强忍。 好， 如果忍到都浑身大汗了，那样的话对于母婴也是不利的。 好，那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甄主任跟我们来说一说像无痛分娩的一些具体的，比如说实际操作过程当中有没有一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在无痛分娩恢复之后妈妈多久可以比如说给宝宝喂奶，因为我们知道这个麻醉药是要通过母体来代谢的，会不会通过这个乳汁把这个麻醉药也带给宝宝呢？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会继续邀请甄主任和大伙来详细的说一说关于无痛分娩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010-6515-0822和010-6515-0833也为您开通，下面有请。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为您特别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之向幸福出发系列节目，为您邀请到北京和睦家医院麻醉科的副主任医师甄宇甄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关于无痛分娩的话题。大家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都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0-822 和 010-6510-833 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腾讯的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弹幕的互动和沟通。那节目的上半段呢，甄主任和大伙说了关于无痛分娩的这样的一个话题，我国现在无痛分娩的这个达到率还是比较低的，可能都不到10%，而且还存在着地区甚至医院之间的这个差异。如果要选择无痛分娩的话，有一些女性朋友由于自身的条件问题，甚至宝宝这个胎位的问题，可能是没有办法完成的。所以说也并不是所有想要顺产的妈妈们都可以选择无痛分娩的，这还是有一些硬性指标的。那如果要选择无痛分娩的话，有一个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自己31岁了，怀孕7个月，现在呢想选择无痛分娩，可是又有顾虑，听说无痛分娩自己啊有点使不上劲儿，是不是意味着产程会增长呢？刚才在节目上半段其实您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问题，您说了这个会阻断疼痛，但是呢依然可以使劲儿。但是朋友说使劲儿虽然能使，但会不会使不上劲儿，我使不了特别大的劲儿了，甚至产本来3个小时能生完，使不上太大劲儿，我可能得生到5个小时甚至6个小时，会有这样的风险吗？ 这个网友的担心呢应该说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刚才咱们已经说到了，咱们目前用的麻醉药罗派卡因，它的特性呢就是感觉和运动的分离，会保留最大限度的保留您的运动功能，也就是用力方面您是能够用得上力的。实际上根据大样本的一个大数据的一个调查研究，现在呢国际上公认的是用了分娩镇痛之后，咱们的第一产程是能够缩短，就是它能够帮助宫缩变得更加协调，能够帮助产妇很好的休息，第一产程的时间是能够缩短的，而第二产程呢时间是并没有变化，就是和不用分娩镇痛相比变化是不大的。 好，那您既然说到了这个产程，第一产程和第二产程的问题，我们就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吧。如果要选择用无痛分娩的话，一般情况之下是什么时候介入？比如说是在开了几指的时候，甚至还是说出现宫缩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已经可以上无痛分娩了呢？ 咱们现在呢，就是只要是产妇正式进入产程，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临产了，那它的标志呢，就是规律的宫缩加上一个宫颈的变化，所以您自己能感受到的呢，是规律的宫缩，但是宫颈的变化可能还要到医院来，然后助产士为您做一个宫颈的检查，如果这两项符合了，就证明您已经正式进入产程了。在这种情况下，您以您的主观感受为主，您觉得这种疼痛什么时候耐受不了了，我想要上镇痛了就可以。因为还有刚才还说到一部分人他是有6%，你还记得吗？他是 没有什么太大的 轻微疼痛，那当然可以不上。 所以说这个还是根据自己的这个感受来决定，也就是说客观条件我们允许上，在我们规律宫缩之后就已经可以允许上了。 是的，因为以前曾经有过这种硬性的规定，比如说宫口开到2指或者是3指以上才可以上，那么现在国际推荐的呢都是不以这个来作为标准了。 好，所以说对于这些妈妈们，在我们说生产的过程当中开始出现规律宫缩，只要您觉得疼得受不了了，就可以上无痛分娩这样的一个镇痛的药物。 对， 刚才您也说了是通过一个针把这个导管放到我们的这个脊柱上，那女性朋友有这个脊柱这个导管有一个泵，可以随时自己来泵这个麻醉药。很多的女性朋友会说，这个一开始我能忍，可能我还自己控制一下，泵的这个药不太多，随着我们的这个宫口越开越大，甚至说开到3指4指的时候，我没有办法忍了， 我身边就有朋友说有这个泵我就恨不得一直摁着它就不松手一直希望这个麻醉药能给我带来这样缓解疼痛的感觉。 嗯， 那会不会出现一直用药用药量过大反而影响到它呢？ 嗯，实际上这个镇痛泵呢我们都会设一个背景剂量，就是您摁不摁它都会有一个持续低量的背景剂量在输注。这个剂量呢是维持咱们穿刺之后给的首次剂量以后，然后咱们把疼痛控制在四分以下，来维持这个疼痛的这个程度的。然后在后期呢，因为产程的这个进展是千变万化的，而且疼痛这个主观感受呢也只有您自己能够第一时间的感觉到，所以呢这个让产妇自己来进行加药也是为了能够在您感受到又疼了又有点受不了了的时候能够第一时间给自己把这个药加上。这个泵我们是会设定好一个 lock 的时间，就是说您摁的两次之间呢是不是能够有效的这个药能进去，它是有一个时间限制的，但是您不用管这个时间是多长时间，您就只要疼了就摁就可以了。如果觉得我摁了两三次之后还是疼，那您可以叫我们的麻醉医生，麻醉医生是随叫随到的，随时都来可以给您来进行一个精细的调控。 也就是说其实它是对于最大的这个用药剂量它是有一个限制的，并不是说一直摁这个麻醉药就一直供应。 是的， 它中间有时间的间隔，有药量的控制。 对，这个完全可以放心。 因为这个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女性都说我疼的已经不管不顾了，我已经快没有意识了，你还让我考虑什么时候该摁什么时候不该摁，好像有点不太可能操作的成功哈。这个您不用担心， 其实您上了镇痛以后您就不会再有那种什么都顾不上，对，就已经不会有那种感觉了。很多人的说法都是啊，一下从地狱走到了天堂啊。 可以说带给很多我们说这个女性朋友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很大的这种安慰哈。 对， 张阿姨想帮自己的女儿问一问，说女儿今年34岁了，年龄呢首先不太小，现在呢还是头胎，特别担心孩子受罪，想问问说孩子能不能够选择无痛分娩。她说希望生的时候呢先试试自己生，如果忍不住了的话如果能忍住就先不用无痛分娩，如果中途疼的时候再用无痛分娩。这个其实我觉得想问问您，比如说像高龄产妇年纪比较大的朋友选择无痛分娩会有比如说有禁忌或者说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吗？ 这个其实跟年龄没有什么特别的关系。禁忌症呢就是刚才咱们说到的那些影响穿刺，然后皮肤的问题，脊柱的问题等等，还有凝血功能异常。这位阿姨说呢想让孩子先试一试，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刚才咱们也已经谈到过，就是说确实是有一部分人就刚才咱们说到的那 6%， 他可能全程下来都不觉得怎么 特别疼， 对，就是个轻微疼。那我又是初产，我为什么不去试一试？我怎么知道我不是这6%呢？这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呢，就是当您进入产程了，自己亲身的感受到了这种疼痛，然后又觉得不能忍受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再要镇痛是完全可以的。但是呢，也刚才我也提到了，我不建议您强忍，就是忍到不能再忍的时候，这个时候听上去好像就已经到了恨不能床上打滚啊，然后满头大汗啊，这种情况下就是时间长了对于宝宝对于妈妈都是有不利的影响的。 所以说其实我们固有观念当中在生孩子的过程当中女性朋友一定要特别的疼，这样她才知道怎么使劲儿，这是很多老一辈的人的这个观点。 对， 说如果她都不知道哪儿疼她怎么用劲儿啊，这宝宝怎么出来呀？其实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是的， 让妈妈在生产的过程当中轻微的感受到疼痛，这样的话对于妈妈来说对于宝宝来说都是比较安全和比较健康的一种选择的方式。 对对对。 好，那也就是说其实34岁这个年纪或者是头胎这些对于选择无痛分娩都没有什么禁忌，都是可以的， 没有问题。 而且也可以尝试自己先生，如果疼的觉得不能忍受了，再上无痛分娩也是来得及的。 是的。 继续来看，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说，无痛分娩是在腰部注射的话，会不会伤到神经？还有就是，会不会有产妇的头疼、恶心、呕吐，甚至在生产完之后有腰疼之类的副作用呢？ 伤不伤神经，其实我们上半段已经回答了。 对， 但是很多的女性朋友好像这个说生完孩子之后都会有腰酸腰疼的情况。 嗯， 很多的家长就是说，就跟你说不要用无痛分娩吧，这一针扎了把腰扎坏了吧。 嗯， 会有这样的问题吗？ 都是你这麻醉打的。是，首先呢，我给大家讲一下，就是这个分娩镇痛，咱们这个穿刺确实是在腰部，那么它是一个有创伤的操作，那么也就会有一些潜在的并发症。 嗯， 它的并发症呢，恰恰就是我们主持人刚才提到的这些头疼、恶心、呕吐、腰疼，这是四个最主要的并发症。 嗯， 潜在的并发症的意思呢，就是有可能出现，有可能不出现。那么拿头疼来说，它的发生率是千分之一。而且它呢就是说由麻醉引起的头疼它的发生率是千分之一。麻醉引起的头疼呢是跟穿破状膜下腔有关。这个呢就是它的头疼的特点呢可能会是这种低颅压性的，跟体位的改变有关系。这种头疼呢一般在一周最长两周之内是一定能够好转的。 嗯， 如果过了这么长时间还不会好转的话，那一定是跟麻醉没有关系的头疼。 嗯， 而且刚才我说了它的发生率仅仅是千分之一。对，嗯，那么恶心呕吐呢是因为在刚刚打完麻醉之后注入了麻醉药，咱们的骨盆以及下肢的血管是扩张的，这样呢会影响到我们的血压，会有一定的波动，可能血压会偏低。 嗯， 那么在打完镇痛之后的前半个小时我们会给您加快输液，然后呢五分钟量一次血压，等到麻醉平面稳定了，血压也稳定了，恶心呕吐的这种反应呢也会随之消失。 哦， 而且也不是人人都会有。 嗯，也就是说这个恶心呕吐它的这个副作用消失的时间也会比较的短。 对，是的。另外就是说这个腰疼， 嗯， 腰疼可能是大家一个普遍的一个关心的问题。我们所说的跟麻醉相关的腰疼呢，它的发生率实际上不到1%。 嗯， 而且它仅限于穿刺点部位的压痛，弯腰痛，这种呢也是通过理疗啊，还有一些鉴别诊断呀，都是可以判断的。但是我们更多的出现的产后腰疼呢，实际上跟麻醉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嗯， 有很多原因会引起产前。也有一些比如说骨盆韧带的松弛， 嗯， 然后咱们整个的这个肚子里边这些胎儿啊、羊水啊、胎盘啊全都会这个受力在咱们的盆底腰底部，肯定会引起腰底部的酸痛。 哦， 另外呢为了平衡脊柱呢，咱们的腰背肌也会紧张痉挛，造成一个产前就会腰疼，另外第二产程的用力会牵拉到腰背肌， 嗯， 会使咱们产后造成一个腰痛。另外产后的一些喂奶的姿势不当啊，弯腰经常照顾孩子啊，还有过早的走路跑步穿高跟鞋，这都是会引起产后腰痛的原因。 所以说其实我们说这种无痛分娩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的到来，首先它提醒大家这个并发的几率首先是比较低的， 对， 再一个它恢复的这个周期一般来说也是比较短的，大家不用太过担心。 对，即便出现了也都是可以恢复的。 还有娜娜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您，说无痛分娩现在是不是只能注射麻醉药，如果对于麻醉药过敏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替代方法？ 这个呢首先就要看麻醉药过敏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有很多实际上说是麻醉药过敏但并不是真正的麻醉药过敏，因为就我的临床经验来看真正对麻醉药过敏的人非常非常少见。而且如果说真的是怀疑自己有对某种麻醉药的严重过敏，我们可以做皮试，也可以换用其他种类的麻醉药。目前咱们就是国际上公认的最有效最安全的还是进行椎管内麻醉来进行分娩镇痛，这个是最有效的方法。其他的方法当然也有，包括一些非药物的，比如说导乐啊、精神方面的啊、水中分娩啊这一些。另外药物方面有一些静脉注射的或者笑气吸入，当然它的效果呢肯定都不如硬膜外麻醉的效果要好。 但是也有一些其他的替代方法哈。我觉得这是不是也就建议大家，如果想要选择无痛分娩的话，不管咱们是一开始就做好打算，在我宫缩的时候就上无痛分娩，还是说我先试试不行了再上无痛分娩的朋友，都需要提前先对无痛分娩进行一个大致的了解。 对， 甚至我们提前的一些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如果知道自己有麻醉过敏的话，对于这种皮试啊测试我得提前先准备好啊。 是可以的。对，提前了解一下，提前和麻醉医生或者是和您经常接触的产科医生了解咨询一下也都是可以的。 嗯，好，所以说也建议大家，如果真的想要享受这个无痛分娩带来的生产的这种痛苦的减少，我们可以提前的去了解一下，沟通一下。 嗯， 像一般比如说提前多久去了解这个是比较合适的一个时间段？ 我觉得可能大多数的准妈妈在自己建档然后产检的这个过程中，可能就对这个无痛 分娩就会注意到了， 对，有一定的想法了。那么您肯定首先要了解到它的效果和风险啊，对它的这个风险获益比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掌握。 嗯， 另外是否能够决定要用这个，和家人呢一起好好的商量一下，和家人最好达成一个共识，得到家人的一个支持。嗯，另外就是刚才说到的，在产科在我们麻醉科的产前咨询门诊，您可以进行答疑解惑，然后个体化的一些方案的制定。嗯，这都是挺好的一个方法。 嗯，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提前和自己的家人进行很好的一个沟通， 对， 达成一致。 是 不是有遇到过比如说这个产妇说要用，因为她疼得受不了了，但是家人不答应，不同意这样的情况？ 嗯，有这种，然后也有相反的，家人想让她用，但是她自己呢 坚持要自己生， 对，要忍试一试，都有。 嗯， 对。 那这样的情况如果真的出现了的话，到底是听谁的呀？是听家里的人呢，还是听孕妇自己的呀？ 我们都是以产妇自己的意愿为主。 哦，以产妇自己的意愿为主。 对， 好。酷熊在我们的微信上想问问说，采用了无痛分娩之后是不是能够马上的母乳喂养呢？其实上文的最后我也是提到了这个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些麻醉的药物可能都要通过母体进行代谢。 嗯， 那喂奶会不会通过我们的乳汁把这些麻醉药又喂给宝宝了？ 嗯，咱们的麻醉药呢是注射到椎管内，也就是它不会直接注射到血液循环里面，它不是静脉针。嗯，那么椎管内的这些药物呢，它会有很少量的一部分通过膜的渗透作用进入到血液循环。那么再从血液循环进入到乳汁里面呢，其实又更加少了。 嗯， 而且我们用到的这个药物剂量刚才说到了是最低有效量。实际上大家考虑到能不能马上喂奶呢，就是怕麻醉药对新生的宝宝产生一个抑制作用。 嗯， 那么我可以告诉大家，我们用的注射到椎管内的麻醉药的浓度，只是引起新生儿抑制的浓度的四分之一。 哦， 嗯， 所以说这个用的，即便是都被宝宝吸收了， 对， 也对他宝宝不会影响， 也仅仅是四分之一，更何况，只是很少很少的量。 嗯，所以说也不用太过担心了。 是的， 嗯，这么听起来，其实无痛分娩对于妈妈和宝宝来说，影响基本上都是比较小的，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说害怕影响妈妈，害怕影响宝宝，所以说不用这个无痛分娩。更多的，我们可能得从比如说医院的这种条件啊， 嗯， 自身的经济条件啊这些方面去考量， 对， 到底是用还是不用。 嗯。 嗯，好，还有听众朋友想问问您说，北京现在是所有的医院都可以用这样的无痛分娩技术吗？对于医生的要求是不是都特别高啊？根据我的了解，好像北京并不是所有医院的产科都有无痛分娩。 对，目前确实是这样，有的医院做，有的医院呢还没有条件做。 嗯， 那么这个呢，就是说对麻醉医生的要求呢，一方面就是人员配比上， 嗯， 就是这个 人手得够， 麻醉科对人手得够。有人来全程的给您做镇痛，然后给您指导方案。另外一个呢，就是对于麻醉医生的要求呢，也是首先他要有熟练的操作技术，并且呢具备一些先进的理论，麻醉上关于分娩镇痛的理论。 嗯。 另外呢，我认为就是应该具备的呢，还应该包括就是麻醉医生对于无痛镇痛这方面的一些理念上，也要随着时代的进步吧，就是与时俱进。 嗯， 因为大家知道，我们整个大众来说，对疼痛的这个耐受，是否应该忍，还是应该去吃止疼药，这个也都是在与时俱进的。 嗯， 以前我们可能都是就忍忍就过去了， 过去了。 但是现在呢，就是大家都是愿意还是服用一些止疼药。对于我们从医者来说，更应该与时俱进这个理念。另外呢，更重要的一方面就是麻醉医生应该具有一颗对母婴一颗真正关爱的心。 真正的切身去体会产妇的这个疼痛，然后真正的呢去从她的角度出发，然后给她来实施这个镇痛的方案。这个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如果孕产妇的朋友们有这样的一个需求，除了在之前您说了可以跟熟悉的这种产科的医生啊这些人了解一下关于无痛分娩，比如说我需不需要在我真正实施无痛分娩的时候跟我的麻醉师进行一下沟通，告诉他有什么样的情况之下我可能需要你提前的去帮我或者是介入，有这个必要吗？ 当然是可以的。就是即便是您前面我刚才说的那些您都没有做，就是产前门诊啊，然后去孕妇课堂啊，这些都没有机会去做，那也没有关系。等您临产了到医院了，然后您觉得疼得受不了了，这时候您想要无痛没问题，等了麻醉医生到了之后还会再详细的跟您解说这个分娩镇痛的一些细节，然后呢会给您签署一个麻醉的执行同意书，这个时候您有任何要求都可以跟麻醉医生提，然后进行一个沟通。 好，那这个时间比如说一般会耗时多久？因为有的产妇朋友说我已经疼得不行了，你还跟我说这么多，我哪听得进去啊。 这个呢我们也经常遇到，只要您这个时候疼的受不了了，而且您非常确定我就要这个分娩镇痛，那没问题，我们可以先给您打上，先让您不疼，然后等您不疼了之后我们再坐下来慢慢聊， 再沟通这个具体的注意事项， 这都是来得及的。对，所以您不要担心。 其实生孩子的过程啊其实还是挺长的，并不是大家想象的这个生完立马就不行了就要生了一个宝宝， 对对对， 过程还是比较久的，所以说呢也是有时间在初次尝试之后觉得不能忍受的情况之下再选择无痛分娩的，大家不用太过担心。那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呢也请甄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自己的出诊时间。 这个在我们医院呢是周一到周五都是有产前的麻醉咨询门诊的，都可以和产科的护士啊这边去预约， 都可以有问题的话继续找到甄主任或者像甄主任一样这样的这种麻醉科的医生进一步的咨询和交流。最后呢也再次感谢甄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间，也感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和陪伴。在明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会为大伙儿邀请到北京医院疼痛中心的主任医师赵英赵主任做客直播间，和大伙儿来说一说疼痛啊它有可能也是一种病，也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北京城市广播17:30为您播出的是教育面对面，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精彩节目，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我是女神，漂亮的女神，我是女神，爱哭的女神，我是女神，奇怪的女神，我是女神，你不懂女神。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 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面向全球展开，来稿请记北京建外大街14号北京音乐广播歌唱北京征集组邮编100022，咨询电话010-8501-1401。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建国门商圈热门坐标，拥有7个面积不等的会议场地，可容纳10人至350人，专业的会议服务、舞台、影音设备，助力企业培训、研讨、专题讲座，建国门商圈会议之优选。让思绪在这里飞舞，让智慧在这里结晶。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及时的空气质量信息，温馨的生活提示，北京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今天夜间本市受到低压影响，扩散条件较差，首要污染物为 PM2.5， 预计浓度在每立方米105到170微克之间。西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三级轻度污染，东南部地区的空气质量为五级重度污染，其他地区为四级中度污染。今天的空气质量情况就是这样。 走过来，我的天使，我的爱，为你不怕风吹日晒，偏偏命运如此的安排，只有路灯它笑我。